一时间在下午的5:05，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太酷了呀，第一次感受这样的一个话筒。你们能看到直播间当中有话筒吗？当然没有话筒，我们的声音就是这么有穿透力。 我觉得这跑火跑真的太快了，你就应该画面一出来跟大家说，怎么样，今天我们来一个大家来找茬。 大家来找茬。 对啊，看看跟平时的直播间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俩都穿了红。 没有啊，穿是米色的呀。 这不是红，这不是红，这不是红。 对，就像泽华说的一样，我们今天直播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面前原来就这种很大的话筒都不见了，这话筒暂时先藏起来， 把我们这么高的颜值全给挡上了。 对， 导致很多人都在投诉， 因为我们脸太小，就是一个区区一个小话筒就可以把我们的脸完全挡上，真的特别不好。 观众说，哎，我们都看不清楚主持人的脸，他们那么帅气，不然我们看什么呢？ 那么帅气，那么美丽，不要 没有美丽了，只有帅气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巨资，然后安置了在我们的主播台上，安置了两个非常 mini 的小话筒，就是你们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呢。据说这个话筒是新闻联播同款。 哇哦， 哇哦，就是你看我现在跟他这个话筒的距离大概有个30公分左右，就收声依然大家听起来非常的有穿透力，很磁性，超好听就对了。 今天是2018年2月8号，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记得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嗯哼，当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全新打造的这个 mini 小话筒的直播间，会不会让你感觉更加清爽一些。当然今天是小年儿，我们跟新闻联播一样的，除了话筒以外，也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祝大家小年儿快乐， 大吉大利，阖家幸福，红包拿来。 哎，今年是狗年，大吉大利就过时了。 哎呀，那安安永远都不会过时。 好，那 红包拿来是最重要的。 好好好，我们来考一下今天两位嘉宾，23童谣当中应该干什么？ 23， 嗯， 窜 什么东西？ 太阳长个儿了。 23窜一窜来说， 这不是22窜一窜吗？ 都可以窜一窜。 23，你也不知道吗？糖瓜粘。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 年 儿。 然后呢？ 然后就是23糖瓜粘，因为就是整个春节有一些习俗认为说是从小年23这一天开始的，而23呢就要先从祭灶开始，所以要往那个灶王爷的上面放点糖，去用蜜封住他的嘴，就是哎，你今天终于说话吃了蜜了，嘴巴抹了蜜了，就让他可以去，对吧？就是天王老那边多说点好话。哎，就是 小时候这天都要吃那个麻糖。 你们那边也吃麻糖？ 我们吃麻糖。 你们小时候吃什么糖？ 关东糖。 关东糖吗？ 对， 关东糖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种特别硬的糖 啊。好吃吗？ 很甜， 好吃， 就是很硬很甜。然后有点 麻糖很好吃。我小时候就很期待每天都是小年。 是果芝麻那种吗？ 对，果芝麻的，甜甜的。 你知道我南方人，南方和北方的小年是有区别的。有的南方的地区认为24是小年。也有地方像安徽江浙那一带吧，就是元宵那一天，大年15才叫做小年儿。所以好像感觉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小年儿的感觉不太一样。 希望每一天都是过年的那种感觉吧。 现在我们生活很富足了，所以你每一天想吃什么就可以吃到什么，想玩什么就可以玩什么，想穿什么也可以穿到什么。关键是你得穿得对才行。 是的，不然就会像我们的嘉宾一样辣眼睛。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嘉宾？一会儿嘉宾就夺门而出的呀。 不送啊，不送啊，现在赶紧走。拜拜拜拜。 我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就是虽然南北会有一些差异哈，对于这个过年到底什么时候是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是真正的春节，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好像貌似中国人都很喜欢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两位身上的主打颜色，中国红。但是说实话，红色这个东西还蛮难驾驭的。 分人了。 对，像咱们俩这种就是很白的就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问题。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嘉宾可能穿红色就有点问题。 你为什么老要 cue 嘉宾？ 对啊，嘉宾都没有出现的机会，好不好？ 中国红，红色，大红色或者叫，也分很多种类型。 是 什么样的类型适合什么样肤色的人？然后你在穿搭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小误区？以及你怎么穿搭才能穿出不是那种。 你为什么又要 cue 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很过分。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说的，就是告诉你每个人都喜爱的中国红到底要怎么穿才能够穿出时髦的感觉。 是， 所以各位不要错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在 FM98.2， 当然更重要的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到的是 关爱青年计划，就是这个平台左下角有个二维码，现在扫一扫也可以关注起来哟。 我一直在想说，看到这个视频的人不是已经加入了吗？啊，有可能在新浪微博上看到的，对不对？ 对， 好吧，进入到潮流风向标，先来看一看资讯方面。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我们先要来关注一下这条视频呢，我觉得大家女生们可以转发给你的男朋友，如果男朋友好像还没有任何这个想要给你买一点什么新年礼物啊，2月14号的礼物啊，或者是各种礼物的想法的话，把这条视频转给他，也许他会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因为有一个品牌最近推出了独角兽系列的新品，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化妆品品牌，叫 Too Faced 独角兽。怎么样，两位女生，你们看到这样的形象的时候是会想要掏钱包的吗？ 很梦幻，独角， 对不对？ 对，一说 很少女，对不对？好吧，我们让我身边的泽华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看一看独角兽这个形象对于女生如果毫无抵抗力的话，对于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哼， 这个系列的效果图大概是这样的。 这不就是彩虹吗？ 对呀，就是独角兽好像现在都会跟彩虹联系在一起，它那个头上那个角也都是七彩炫光的 啊。 嗯哼， 我觉得就像彩虹糖一样啊，毫无吸引力的。 毫无吸引力吗？ 对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实物怎么样， 调色盘呢？ 对呀，难道没有吸引力吗？ 所以你是要告诉男生要给女生买一个调色盘，然后各种七个颜色的这个颜料配上一些刷子？ 当然不是颜料，这个眼影盘就非常棒啊，就是一眼看过去这个实物图里面最先打动我的就是这个像调色盘一样的眼影盘啊。 哦，你说那个是眼影盘啊？ 那个不是调色盘，那只是做成调色盘样子的眼影盘。真的， 我天哪， 活该单身一辈子了。肯定 现在设计师太好当了呀，把调色盘拿出来就变成了眼影盘，我也可以的呀。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就这个眼影盘，它不仅自己的配色很绚烂，每一颗好像都带一点点偏光和金属色，然后它自己那个盘体本身也带有一些金属的炫光的颜色，就整个啊，睁不开眼，你就很想拥有它。就可能女生收到这样的礼物，并不会说我每一个去试一下，因为这种膏体的颜色肯定不太日常。但是我会很想拥有它，然后每天打开看一下。 这是年纪大的熟女袁一的看法。 那请问两位年纪很轻的这个少女怎么看呢？ 太高阶了，驾驭不起。 哎，不考虑价钱，只说它这样的配色和这个 idea。 配色感觉不太适合我们吧？ 对，配色就是真的不太日常。那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盘，这个实物是一个高光粉，这个你们觉得是日常的吗？ 这个很少女啊。 对呀、啊，这个配色就是依然是彩虹的那种感觉。 你不要看外面，你看里面那个实际的那个粉的颜色。 对啊， 你看有人用过，好像弄脸上就五彩斑斓的那个高光。 这个刷子也做成彩虹的样子，刷毛。我光冲着这个刷子，我就会想掏钱。 它很好看呀， 对， 非常好看。 哎，我很好奇，这个涂完脸上以后，真的就是五个颜色？ 不，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一款哈。 嗯、 你看娇兰出的那个流光溢彩那个彩球，它就是有调整肤色的作用。 嗯， 包括日系的那个 Elegance，它也是打开那个盘，感觉就像调色盘一样。但它其实那个粉质，它你抹的很微亮，在脸上是那种提神的效果。 所以那是一个颜色，不是 N 个颜色。 它其实是 N 多颜色，但是它不会像调色盘一样就是青一块绿一块赤橙红绿青蓝紫那种，它会很好的融合在你的面部、 哦、 包括纪梵希的那个四方格、嗯、也是这种类型，它是有调整肤色的一个作用的。 嗯， 对。但是至于这个 Too Faced 这个涂出来什么效果我现在不知道啊。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有听友或者网友已经用到过这款这个独角兽系列的产品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刚刚老做怪脸， 要给自己加戏了。 最后再看一张图，就是总之吧，现场四位大活人对于这样的系列没有抵抗力的请举手，会有可能买的只有我一个吗？ 哇，只有熟女会喜欢。哎、 啊、你们两个会买吗？ 不会。 为什么？天哪，你们两个走吧。 而且你看他们一边说不会一边翻嫌弃脸。 就给了我一个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 使用度太不高了感觉。 啊，就是你们还是两个比较就是理性的消费者是不是？那你们会想把它转给男朋友，然后 给点实际的吃的吧可能。 维维 真的，快过年了，你稍微克制一点好吗？ 他们有男朋友吗？为什么要转给男朋友呢？ 邓萃雯能有男朋友啊？潮流风向标，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资讯呢，这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是花点小钱可以让你的发饰变得更加时髦一些。 发饰？ 发饰 啊，那这个很实用啊。 为什么？你又没有长发，你为什么觉得实用？ 因为你每天是一个发型，就会觉得很无聊。 嗯，但 生活已经那么无聊了。不妨通过一些外在的变化， 生活有了潮流梦工厂就不再无聊啊。 倒也是，但潮流梦工厂只有2个小时，当然加上挑战新歌声3个小时， 哎， 这段时间还是会有些无聊了。 你谁呀、啊、你？ 变换一下发色发饰吧。 对，可以。发饰这个事情，其实，在不管是长发的女生，还是中发或者是短发的女生，都还是挺实用的。我看一下，两位嘉宾好像都没有戴发饰。 伟伟有。 有一个夹子， 对， 那个不叫发饰，那个只是一个夹子而已。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几款发饰呢，是并不是很贵，但是实用度很高的。 嗯， 一共是3种类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种类型都是哪些。左边这张是比较仙儿的发箍，就会带一些小小的钻。嗯，或者是蕾丝的一些设计，总之就是做的很精致的类型的细发箍。中间这个，很多年前在妈妈的梳妆台上就会看到，就是发圈。 哎，这不叫发带吗？嗯、 不，中间这个叫发圈。 哦， 最右边这个叫发带。 哦， 嗯哼， 长知识了。 这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三类，就别觉得说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其实已经很多年大家都没有想过发饰这个事情了。但是其实你现在再把自己梳妆柜翻一翻，看看曾经买到过的这种东西，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又重新做一下？哎，在我们的微信啊，不是新浪微博上面有一个。给我们撒狗粮的一对 CP， 叫情什么的送给什么一个梦幻城堡，现在 Bear 大熊对高磊 Is Me 送出了一个梦幻城堡，整个世界都甜蜜了。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视频平台来撒狗粮，我们都会如数家珍的给你们收下，然后表示说我们吃得很开心。 过小年了，我们也不容易，为我们一些好吃的吧。 来给我们投喂一些哈，我们依次来说一下这些发饰吧。首先是这个，你看我们做了2张对比图，左边的杨幂就没有任何的发饰，做了发型而已。右边加上这个比较仙儿的这个发饰以后，你是不是感觉整个人就更小仙女了？ 一下亮丽起来了， 对不对？整个头部的造型就提亮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发饰，特别是这种的发箍的，一定不能有很大的一个东西 啊。对，它一定要小， 不然就会很吓人。是的， 要不然可能杨二车那么。 你为什么要攻击杨二车那么老师？ 没有，就说就会成为他那个 style， 并不是他不好看。 一朵大花。 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张对比图是啊，不是对比图，是两位明星林允和宋茜。 我觉得林允的这个挺好看的，宋茜的那个有一点不好驾驭。 宋茜这个发型我觉得有待商榷，这通常这样的发箍，如果你是长发的女孩子的话，你散下来用这样的发箍就没什么毛病。 嗯， 对，通常挑不出毛病来。 但林允那个是不是也会比较挑这个肤色和这个挑人呢？ 会，因为林允本身是比较白的类型，她头上用的这个黄色的向日葵那种颜色的，不是所有人对黄皮肤不太友好。 不然搭配不好的话，就很可能像那种夏天悄悄的去柳下小迷你去广场跳广场舞的感觉。 那不是应该是粉红色的发箍吗？接下来第二类的发饰也是花不了太多钱，尤其是你去妈妈的柜这个梳妆柜里面找一找的话，通常能够找出那么好几个来。 嗯， 发圈嘛，现在呢把它戴在头上或者戴在手上其实都是好看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颜色，只要不是太过切的颜色，像很多女孩子夏天会盘起来头发的话，扎一个发圈，整个后把它理得稍微蓬松一点是好看的。 好像妈妈戴的经常是黑色的，上面还配有一些花 丝绒。 呵呵， 对不对？质地我觉得稍微避开黑色丝绒就会好一些。或者像中长发的女生， 嗯， 你简单的扎一个下马尾低马尾的话，扎一个这样的亮色的发圈，然后配上冬天通常都会是深色或者是纯色的大衣嘛，就整个还挺有重点的。 嗯，看起来也很干练。 对，或者像这些年流行的丸子头也可以用这样的发圈来搭配。嗯， 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一首歌曲《中国娃娃给您拜年啦》，很符合。 这个如果要梳2个，那个叫什么马尾头的话，就可能会是中国娃娃。 对， 这个单个的这样的就还好。 财神来到我家门，娃娃来点灯。 接下来第三类的就是发带的话，其实取材的原料就更多了。 嗯， 大家还可以尝试去一些专柜买完东西以后，柜姐会很贴心的给你在 纸袋上面绑一个丝带，很多品牌的丝带其实在我看来是很好看的。 有一个知识点，我第一次听到柜姐这样的说法。 你们不知道柜姐这个说法吗？ 我第一次听到、 啊、你们两位嘉宾呢？ 偶尔对， 他们听过， 他们的表现很让人生气、uh-huh. 我们两个人这么热闹，他们在那边就淡淡的偶尔吧，一点激情都没有。 不是，是因为你开场就 diss 人家很多次，人家为什么要对你激情？ 难怪我觉得辣眼睛的。 好，我们来说发带的搭配。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在这个专柜上面就可以获得的，对吧？ 礼品带上的那个绳子、 嗯、对，又简洁又大方，然后又很显档次的、uh-huh. 这样的一类发带系在头上。但是也提醒大家，就这种发带通常它会比较顺滑一些，所以不要直接拿它来系头发，先固定好了以后再把它系在皮筋的外头、嗯、做一个装饰会比较好一些。 感觉有些女生去买一个粉饼说，来柜姐给我五个发带。 不，这种发带通常都是在柜台旁边有一大卷儿，然后柜姐帮你剪一段下来、哦、你可以帮她多剪几米。这样 你不要自己拿剪刀使劲拽哟。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这张图片，上面是 Chanel 2018春夏季的秀场上面的模特的装扮。所以如果你用这种稍微宽一些的发带的话，也可以绑在额头上方，嗯，然后系在尾部的地方有一个蝴蝶结，但是这种方式就是固定起来会稍微难一些， 但得高一点，如果低一点的话就变成运动发带了， 就是不能绑在额头上，要在额头的上方。 是的， 对。以及如果你编辫子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发带直接编到你的辫子里面， 这个很酷哎， 这个很好看、嗯、但这个就是要考验你的动手能力了，可能一般人自己给自己编的话， 妈妈可以尝试给女儿做一下哈、嗯、过年的时候有些心意、 哎、你说到这个妈妈给女儿梳头发这个事情，因为我最近身边有些男同事都心灵手巧会给女儿梳头。 我知道这个男同事、 嗯、你们两位小时候头发都是谁梳的？ 我妈梳的。 都是自己梳的，我妈就是 很苦情， 剪短发然后不愿意，就说那你就自己梳吧，然后自己梳。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两位嘉宾就平时对就是上节目的时候那么没有热情了吗？嗯，因为妈妈平时就是这样对她的，剪短发我不要剪，那你就自己梳吧。开玩笑，开玩笑啊！继续，这个发带的系法也可以直接把它绑在脖子上当一个 choker。 哎，这个很漂亮。 先绕成一段 choker 以后，再在头发上面绑一下。 这之前你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展示过。 对，嗯、但是那次是纯把 choker 当这个固定头发的东西。嗯，这一步呢，就是 choker 和发带一步完成。 是，也不要勒得太紧啊，不然自己可能喘不过气。 当然最传统的绑法，如果你买一些丝绒质地就是发带本身特别有亮点的话，就简单的系一个蝴蝶结就会很美了。 女生真是很方便哎，通过一些发带就可以改变头发的长度以及不同的这个样貌。 嗯，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女生？ 男生要是绑起来的话肯定会很奇怪吧，变成小龙人 冲天辫嘛， 变成独角兽。 哈喽风向标，我们的资讯还在继续当中，给各位推荐完了花不了几个钱儿的发饰、嗯、也依然可以变时髦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在、哎、今年即将要迎来的春节前夕，如果你想要入手一件大衣一件外套，因为在冬天的造型当中大衣是占整个人的面积最多的一个单品嘛， 是 你想说穿的喜庆一点，然后让七大姑八大姨都觉得说哇这个小朋友一年不见还蛮有品味的嘛，穿的也不错、嗯、深得我心，那也许接下来我们的推荐你要好好听一下了，就是这几款大衣会让你洋气又风光的回家过年，到底是哪些类型呢？我们先来看一张总图给大家总结一下，左边这张就是还是从2017年大行其道的格纹的大衣， 嗯， 中间这张呢其实 很有张力 拼色的类型的大衣，对，你如果想要在新年更加喜庆的话可以选择带红色拼色的大衣，而最右边的这个呢是那种你们明白吗，就是那种外表有些反光像 PU 材质的、嗯、然后它很防水的那种外套， 最右侧的那个是现在看可能会很时髦，但是明年就不一定了， 对，就是会比较有时代印记的一种类型， 对，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在挑这三款大衣的时候，如果你不想那么快被淘汰，怎么样来选择颜色和类型会让你使用它的年份更长一些。 嗯，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5:24下午的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接下来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我们讲完潮流风向标以后，今天要说中国红怎么穿才能够更时髦，所以欢迎各位在广告间隙也不要走开，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的是 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然后听歌的时候你也可以跳舞呀。

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第二个时段的长乐梦工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你通常都会给自己加 title， 你不加 title 我觉得很不习惯，整个场子很空。 因为我的耳返现在有问题。大家好，我是耳返有问题听不太清自己声音的泽华，稍后我会调整一下。 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嘉宾背诵全文和维维。史上最冷，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开话筒？你真的很不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 真的 要出去了，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冷静了。 来，能不能给一个不冷静版的热情版的好吗？来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嘉宾贝贝和维维。 Hello， 好。还是继续冷静吧。 做群演也是很不容易的。 哎，这个我们今天新浪微博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哎，在说什么呢？新浪微博的视频平台活力982上，不停的有人在给大宝贝又对 GFS 恭喜送出了一个梦幻城堡，就是整场节目不停的有人在送梦幻城堡。我想问，今天梦幻城堡是打折吗？ 是给对方送，不是给我们送是吗？ 对，是在就是在我们平台里面，就是 我以为大家终于看到了我们全部的脸，然后非常的兴奋，各种各样的送礼，原来不是， 也不知道就是大家这么互送礼物的时候会不会给我们一些提成啊什么的， 原来大家根本不爱我们。那我们走吧。 太伤心了呀！ 祝大家晚安吧。 不走，我依然要坚持在这里。还有火龙果明明对小泽，哎是你吗？啊不对，送出一个梦幻城堡，整个世界都甜蜜啦！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上半段讲到要给大家过年回家又风光又洋气，推荐大衣哈，三种类型分别是去年就开始流行的格纹大衣。以及拼色大衣、撞色大衣，还有这种 PU 亮面的大衣。首先来说格纹吧， 嗯， 这张总图上面左边这个米色的格纹显得稍微有一点就中庸，比较保守哈。 是的， 而且格纹这种东西呢，好就好在它不太容易过时，它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大行其道，所以什么格纹西装啊、格纹的半身裙啊，咱们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的女听友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件单品。 男生好像格纹的单品更多吧， 男生的衬衣 呀、啊、然后包括大衣呀、啊、还有很多的帽子都是格纹系列的。 对，但我不得不说你身上这件格纹很有品味。 嗯， 就因为男生如果挑格纹衬衣挑不好的话，通常就穿成那个什么，对吧，丝 也不看看是谁穿 啊。好了，所以但是我要展示接下来这张明星图，他穿的这件格纹大衣会让大部分的女生都尖叫说，天哪，我的衣柜里没有这件，我要买一件这个。 哇，这么厉害吗？ 这位就是带货女王杨幂本尊，她穿的这件红格纹的大衣就让人很想拥有一件。 来吧，对于刚才这位熟女袁一的这样反应，你们两个人也给出你们看完这张图片的反应吧。你看一脸不懂一脸无解啊，满头的问号，你看到了没有？ 没关系，说出你们的问号我来帮你们解答。 其实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嗯， 然后我过年的时候本来也想买一件，就是那种酒红色的大衣。 嗯哼， 然后但是 背诵全文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你离话筒再近一点吧。 哦，但是因为就是它大衣的版型都太阔了， 因为你太瘦了，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挑到适合我的大衣。 嗯哼，那维维呢？ 我觉得就是我看格纹都得看那个格子的大小会不会合适。 你说的很对， 就有时候格子太大或格子太小会效果很不好。 对，但是我只是说呀，我要重申一下，这张图片只是让大家感觉说这个衣服你想要拥有，但不是说说是不是适合自己，这另说，对不对？ 嗯， 那好，单纯只说想不想拥有，你们怎么说？看我温柔而坚定的眼神。 想啊。 妈呀，做这个节目的嘉宾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了。 好了，这个不开玩笑，我们接下来说哈，这个彩色格纹呢，其实是今年可以考虑去入的，但是彩色格纹确实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彩色配色是不是适合你的肤色， 嗯， 以及彩色格纹它内搭的要求也会比较高，所以通常如果你第一次入手格纹的大衣的话，会从中性色开始入手，比如说黑白灰， 嗯， 这种，像这种千鸟格的大衣就不太容易出错，而像背诵全文这种身材比较娇小的女生，穿这种修身的大衣通常也会更加符合你的身材一些，就是通常你这样的身材穿廓形的话，可能就会整个就会像套中人一样， 对，包袱， 对对对。 维维你听出来了吗？他在针对你。 我没有 没有没有。 维维为什么就不可以穿这样的千鸟格？ 就是谁适合谁不适合，维维也可以穿千鸟格，但是就是型上他可以选择相对没有那么收身的。 对， 嗯， 你怎么还在直播间？不 我现在就出去，下时段见不到我了。 而格纹的挑选颜色上面呢，其实也要注意。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图，左边这个格纹其实同时都是一样的格纹哈，左边把光亮度调高了一些，整个人就感觉左边这个亮度高的比右边这个暗的要年轻十岁。 所以生活当中的颜色是右边的那个颜色是吗？ 不，我们只是通过光的效果去让你们感受格纹的亮度，你要选亮度稍微高一点的格纹，就会让你显得更年轻一些。 是， 对，生活中拍摄是左边了， 嗯， 右边就是错误的示范了，嗯。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内搭的时候，如果你选择了彩色的格纹，里面怎么来搭？像左边合穗这种搭了浅色的，和右边它搭深色的，你们会觉得哪个更显年轻和活力一些？ 我觉得是浅色的。 你们两个呢，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是达成共识的。 嗯， 你们在内搭的时候选择浅色内搭会比深色内搭更活泼一些。 是， 嗯，当然如果你是去见客户之类的，想要故意把自己装扮的沉稳一些的话，那就可以选择深色内搭。当然也可以像模特这样哈，稍微挑战性一点，在格纹的衣服里面挑战彩色的衣服，可是我这个不太建议就是普通人轻易去尝试 挑战彩色衣服就可以了，各位千万不要连裤子也一并是挑战彩色 啊，那一定不行。 嗯， 对，重点只能是局部的， 或者是发带也不要再挑战彩色了。 这是这个格纹大衣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的是拼色的大衣。 嗯， 拼色的呢，刚才总图里面是拼的大红和米色， 是， 这比较符合春节的气息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吴亦凡身上穿的这件黑色拼米色的，一半一半，很特别，又不怕说太过招摇，但同时又很有记忆点，也不挑人，这样的拼色真的不挑人。 他左边那件勾纱也是很好看的，本身设计的就是黑白，哎，黑米拼的， 左边就是模特图，右边是吴亦凡上身图， 哦， 这样也是同一件，对对对对对。 那左边看起来像是黑米。 就是黑色和米色呀， 那右边不是红色、深红色跟米色吗？ 天哪，你应该要 酒红色和米色吧。 天哪，你要看眼睛了， 是吗？ 右边哪里有酒红色和米色？ 吴亦凡身上那件很像酒红色呀， 深红色，那是灯光， 啊哈， 灯光，黑色，黑色和米色，黑色和米色。当然，如果你觉得黑色和米色有点太过不出挑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刚才展示给各位的这种鲜红色配米色的拼色。这件衣服是有特点的，而且它在衣摆的地方还有一些刺绣， 这个可以说很张扬了。 对，这种大衣就通常你里面不要内搭了， 嗯， 你就直接这件大衣就足够吸睛。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种大衣你是把所有的扣子都系上，以及上面两个三个你不系都是很好看的， 当衣服穿，就整个当一个裙子连衣裙的感觉穿。 哦，为啥呢？衣服不当衣服穿。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局部的红色，其实我相比前面那件我更喜欢这件。 这个局部的跟你现在身上这件很像，哎， 就有点类似哈，就是把这种红色比较 就是乍眼的这种颜色，作为一个袖口的这样的一个局部，提一下提一下神，但是又不是大面积的，这样对于你搭配里面的衣服或者手包和鞋子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挑剔。 是 这样的外套就会更百搭一些。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抗拒在春节的时候穿大片红色， 就穿不好的话就会变成二踢脚， 也容易显得没有新意和自己的特点。 对，接下来我们说第三类了。第三类这样的像 PU 又防雨又防风然后又很亮的这样的衣服呢，它确实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如果 这种大红色 的 很难 很难驾驭， 真的。 对，这种就是给大家看看模特穿很好看，但生活中可能会奇怪，所以像这种黑色的通常就会比较友好一些，不太挑人。可是你又会觉得说啊，黑色没有新意。好，接下来有新意的颜色来了，周冬雨身上上身的这件蓝紫色 太挑人了， 很棒， 但太挑人了。 对对对，如果你选了这样的蓝紫色的话，你就里面的内搭你就得稍微安静一点。 我觉得要么皮肤白要么皮肤黑，如果介于中间的黄色的话就会显得暗淡， 对黄皮肤很不友好。 嗯， 接下来这件同样也是周冬雨上身的，但是就只能是皮肤白了。 哇，皮肤白在生活当中穿也不一定会好看。 没粉色，可是它这张图片很好看，就让人觉得这个邻家小妹真的是太想要保护它。 那你想象一下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颜色， 生活当中会稍微有点奇怪。 嗯， 对。那接下来吴亦凡穿的这一件可能也会比较挑人，它是做成那种 PU 的材质，但是呢其实还是最经典的格纹。 这个颜色如果穿不好的话，包括这个型，就很容易是那个这个字儿， 闰土的土。 哎 所以就是这三类大衣大家可以考虑去在春节之前入手，但是在入手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说我买这个大衣我会用到什么样的场合，然后我的衣柜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搭，我手包我的鞋子我平时会是什么样的衣服的颜色会比较多一些，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最最推荐的第一种类型在格纹当中就推荐中性色黑白灰的，在第二类的拼色当中呢就比较推荐大面积中性色，然后小部分的呛色的这样的类型，以及在 PU 材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像黑色这种比较稳妥和保险的颜色。 我会比较想尝试一下刚才那个局部有拼接的那款的大衣。 啊，你说的就是男士的这个吗？这是拼色的吗？ 不是拼色，是刚才那个局部的。 啊，你说这个。 对，如果有男款的话，这样的大衣我觉得是保险又时尚的。 我觉得这种大衣其实不分男女款，对，这样男生不是太胖的话其实都可以穿， 而且很耐穿。你又在针对谁？ 不不，我只是说这种风衣本身对身材就不是很挑，然后也不挑性别。 而且即便是太胖一点的话，正好可以帮你挡上， 只 不系扣子就好。 春节要到了，不要试图用衣服来挡住你的肉，这样你可能会吃更多，直面自己的肥肉吧，朋友们。 维维他又在针对你。 我没有。潮流梦工厂，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潮流风向标之后，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聊聊中国红到底怎么穿才时髦，进入到一起改变。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稍后会有很多红色的单品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在穿搭方面呢这个红色到底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这个单品，以及怎么来搭配这些单品才会让你成为众多二踢脚当中那个最与众不同的。 对，比如说我就是今天非常红的一位巨星，衣服本身就很红，你看连袜子都是红的，连鞋都配有红色，简直太红了呀 ，superstar。 所以其实，在红和红之间也会有一些差异。我们稍后会告诉大家这个红和红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以及怎么配自己的肤色哈。所以正刚刚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红色的前世今生。其实这个颜色在咱们这个地球上存在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早在1400年前，它就已经是一个流行色了。有研究证明红色为什么大家这么喜爱它是有道理的，红色是最能够吸引人眼球的颜色。2014年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向男性的实验者展示同一个女生穿不同颜色的同样款式的裙子，只是换颜色，款式和人都是一样的。 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男性实验者都觉得这个女生穿红色的衣服是最好看的。 红色我觉得是不太挑肤色的， 相对 嗯， 然后它会让整个人就很提气。如果你今天穿了一条红色连衣裙，当然女生啊，红色连衣裙所有人都说哎，通常都是这样。 对， 包括我这一周都在穿那个红大衣，我只要穿着红大衣走到哪儿，大家都说哎，就这种反应。 大家说哎，什么鬼？哎， 不是那个，不是这样的哎哦，真的是哎，就是看你的人也会有不一样的状态。 对 啊，这真的是屡试不爽的一条规则，大家可以试一下。 嗯， 而且还有一个实验做的是，如果在路边想拦下一辆顺风车的话，穿红色衣服成功的几率比其他颜色要高2倍以上。 因为看起来这个人是友善的， 对， 他释放出来是这样的一个信号， 就是活力热情。 嗯， 对，以及在饭店里也是这样，穿红色衣服的服务员甚至会收到更多的小费。 哇哦，维维学会了没有？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嘉宾？ 下回打工的时候你就要穿红色的哟。 很过分。所以你看像一些快餐店的他们的 logo 都是红色的嘛， 嗯， 包括像在临近过年的时候，很多手机的 APP 都换成了红色的底色， 满江红。 对，以至于你手机一片都是红，你 分不出来要看什么了。 对，你以前可以通过颜色去区别不同的 APP， 现在全是红，你根本找不着自己的 APP。 是，还有很多品牌的 logo 也爱使用红色。 嗯哼，好吧。所以对于单身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在2018年尽快摆脱这样单身的命运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红色。我们说到1400年前就已经开始流行这个颜色哈，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穿红色的衣物，到了唐代皇帝贵妃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红色，有图为证。这张图是杨贵妃上马图，你看贵妃和官员穿的都是大红色，就是只有贵族达官贵人才能够穿得了这样的衣服。 在妖猫传当中那个谁穿的也是红色的。 你说的对， 张蓉蓉。 包括唐代的时候就盛行画那种红色的那种妆容， 对， 在眉两眉中间，对，用朱红色来点这个嘴唇，把女子的装扮就装扮得更加的华丽和妖媚一些。影视剧里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武则天啊，包括这个十面埋伏里面， 嗯， 这小妹，还有你说的妖猫传里面，仔细看看到这个演员的后脖梗子里面，这就是杨贵妃。其实 是的，张蓉蓉演的嘛。 对， 嗯， 她不仅衣服穿了红色，连后脖梗都画着这样的。 哦，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后脖梗那个位置， 是不是现在看到了哈？身上穿的红裙也特别的惊艳。 张雨绮在那个房顶上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时候应该也是红色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妖猫传吗？ 对， 我没有看电影 啊， 没有看这部电影。 很不硬的女主持人哦， 值得看吗？ 还挺好看的，我觉得论故事性的话它是一条线的，而且我觉得看下来是挺有意思的。 好， 全新的一个角度嘛。 OK， 那说完古代我们再来看一看近代哈。在50年代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女神都穿着红色的衣服，留下了很多很多经典的瞬间。 嗯， 第一位玛丽莲梦露。 哇哦， 穿着红色的她好像比平时会更加性感一些， 以及那个嘴唇的颜色我觉得配得也非常好。 对，还有奥黛丽赫本。 啊，那简直了呀。 对，奥黛丽赫本在某一部电影当中叫 Funny Face 里面，就穿着就非常喜欢纪梵希为她设计的那一条红色的小礼服裙。我们来看一小段这个视频。 好， 当时那个 Funny Face 的这一段。你为什么笑得像个200斤的胖子一样？ 这样定格的照片是妈妈们太有共鸣的呀。 啊，你说这是个姿势是不是？ 妈妈们需要景脸一定要配上丝巾呀，然后飞呀，这样飞那样飞， 就是这样的 pose 的这种姿势是很有年代感的。 对， 但是你会觉得说哎，女生尤其本来就长得很不错的女生又穿了一袭红裙，这种热情的颜色瞬间变得更加张扬和任性了。 是的， 摄影师跟她说你停下，我给你拍照。 I don't wanna stop, just take a picture,就是不要停，就是这样，你就给我拍就好，抓拍每一秒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 但是各位漂亮的女生千万不要配上丝巾呀，千万不要拿丝巾各种飞呀。 对，这个年代就是不会有年轻的女孩子在用这样的 pose 了，就只有妈妈们会说来姑娘给我拍一张迎风飘展的丝巾照。 也不一定了，说不定伟伟生活当中的画风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并没有， 伟伟要急眼了，我跟你说，翻脸啊！ 居然还在直播间，我真要试一下， 还要试探一下你的底线。 对呀、啊，看会不会有哪一段真的就走了。 我们继续来说，刚刚讲到五十年代近代的这个女神哈，玛丽莲梦露和奥黛丽赫本都很钟爱大红色。那到了九十年代呢，我们的名模 icon 这个辛迪克劳夫也曾经多次穿过她有一条 Versace 的红裙子， 哇、哦！ 甚至这条红裙子还有自己的维基百科， 哇哦， 很炫吧 ？Cindy Clouf 就是这条 啊，太漂亮了呀！ 就是因为人本来也美，就穿什么都好看，再加上这条裙子确实也很经典。 她很心机了，这个裙子。 有身材才可以这样心机啊。 确实是。 对吧？ 也是很挑身材了。 当然，戴安娜王妃生前也很爱穿红裙子，每次亮相，她穿红裙子亮相也会成为众人的焦点。你看，不管是短裙还是礼服。 其实你看右边那个礼服很有年代感，但是我觉得今天如果再穿的话依然是漂亮的。 当然，最近凯特王妃还穿了一身红色的千鸟格，致敬她的婆婆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曾经有一身衣服，她搭配的是上身是黑白的千鸟格，下身的短裙是红白的千鸟格。然后凯特王妃就用了她短裙的那个材质做了一件类似大衣外套的一个连衣裙，超好看。 有图片吗？ 哇，没有， 大家自行去找一找的哦，很值得看。 关键词就是凯特王妃致敬婆婆就可以找到了。总之吧，包括在这个每年，会有机构来评选十大流行色，潘通每年都会评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色，以及预测下一年的十大流行色。基本上红色都是榜上有名的，你看2017的潘通流行色和2018的流行色都会有这个大红色在里面。 但是红色都是比较正的那种红色。 对对对对对。但是所以说回来了，我们刚刚讲完了这个红色的前世今生以后，我们就要讲一讲日常生活当中搭红色怎么去搭。虽然说好像没有那么的挑肤色和挑人，可是红色不显白，如果你 会让白人皮肤白的人显得更白， 对，会让本来就很白的人显得更白，但是会让那些不够白的人显黑。 你为什么又针对维维？ 这个节目真的没法做了。 你是不是逼着维维要现场穿红颜色？ 不是，就是普通黄皮肤的人也有可能会显黑，以及红色有可能会有一些膨胀感， 是 它会让人显胖，这是一个大家不太敢去轻易触碰红色的一个点。 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大家抵触红色的原因在于从小快过年的时候父母就会给你买很多很多红色的单品， 包括对联啊， 红秋衣红秋裤 啊、内裤 红内衣红袜子， 对对 对， 你就会天生的抵触这个颜色， 就一看到这个颜色可能会想起自己家的秋衣秋裤 啊哈，然后那个秋衣秋裤的颜色可能又不正又不时尚，你就会觉得哎，我以后再也不想穿这个颜色，但它其实如果穿好是很漂亮的， 但是依然也抵挡不住，就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传统的那种观念，就是还是依然会很喜欢红色。 是的， 你到了春节就想给自己添置一些红色的单品。那么怎么来入手，怎么来挑选，首先就要根据自己的肤色来挑选适合你的红色。我们有一些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首先红色分很多种，像我们所说的什么正红色，像神奈001那个唇膏正红色，包括也会有一些番茄红啊、极光红啊或者酒红啊等等等等很多种。其实今天泽华面前放的这些帽子就可以很好的做一个调色盘色板的作用， 这个就算正红色了。 这个正红偏枣红一些， 在光底下，这个光底下看起的啊是还是偏枣红一些，它不够亮。 对对对对对。 相比之下，你那个拼色算是正红。 我这个就你看我这个袖口这个地方，从镜头上看的话，可能会更加偏番茄红一些。如果看我这个单人的特写镜头的话，就特别的鲜亮，番茄红。 还缺到自己单人特写？ 不是啦，就是说这个颜色嘛，你看放在泽华帽子旁边的话，能够很容易的看出颜色不一样，我这个会偏橘一些，它那个会偏枣红一些。 啊，这个帽子好好看，而且随意做造型都可以。 一会儿会cue到你好吗？ 好的。 就是虽然这些红分很多种，所以它也会有更加适合你肤色的那一类。首先，大部分的时候红色会对皮肤更白的人会更友好一些，所以如果你是皮肤白的女生，像贝多全文这样的， 你看他是不是在针对你？你看看，你看看。一共就两个嘉宾，你只点到背诵全文， 像背诵全文呐、啊，像泽华呀、啊，像我这样的肤色白的， 你看一共就四个人。 我代表黑黄皮的同学们。 哎，嘉宾有时候脾气也不要太好，好不好？该翻脸时候就翻脸。 就是在挑红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禁忌。那维维，我一会儿会告诉你说你会适合什么样的红色，好吗？但是你看女明星当中有很多皮肤白的，像范冰冰和倪妮，她们就是肤色白到发光的， 太白了呀，对 对，她们就是穿了红裙之后，就整个显得更像一盏日光灯了， 嗯哼， 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呢，大多数的亚洲人肤色还是黄色调的， 嗯， 虽然他们偏白，可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肤色情况来。那诀窍就是皮肤白的选择深红，皮肤黑的可以选择亮一点的红。其实这样的红对维维来说是 OK 的，完全可以 hold 住的。一会儿我们可以来在皮肤旁边稍微试一下。你看，同样两位女明星 Angelababy， 私下咱们会觉得她很白了已经。 是的。 可是跟倪妮比，她还稍微差一点。 真的。 所以在这张图上面，相反 Angelababy 选择了比倪妮更暗的红。 是的。 所以她的整个脸和肤色衬得比倪妮要黑黄一些。 嗯。 但如果她换上亮红，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还是照片这个调色的问题吧。 你看，你看，但是你拿这张他们俩同时在一块对比色，你能看出来。 嗯。 如果把他们俩头换一下的话 ，Angelababy 不会显那么黑。 嗯，哎，是。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她其实可以选更亮一点的红。那我们再来看宋佳，因为宋佳本身皮肤也是白人，她选这种亮的红的时候，就显得更白了。 是的。 可是如果相对稍微暗一点的话，就会稍微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还是这像红色，刚才像你说的，是对皮肤偏白的人是非常友好的。 嗯， 你皮肤偏白，各种颜色的红都可以的。 对。那我们接下来要让维维，我们来证明一下，是不是肤色相对黑黄一些的人，暗红和亮红其实选择后者会更适合他。 嗯。 那请维维到我们的主播台中间来，因为我们的单品都摆在这边，我们来现场展示一下，对于像维维这种肤色偏黑黄一些女生，怎么来选择红色。 你看他连介绍你都要先说一下肤色偏黑黄。哎， 来，你坐到我的椅子上来，你可以把椅子往那边移一点。对，你的帽子摘下来给维维用一下吧，你真的是很懒，我愿意动手。 我的秀发无懈可击， 你自己把这个帽子可以戴在头上试一下。 现在挑战的算是 暗红。 暗红， 对，这个红相对要暗一些。嗯，是不是显得肤色就很暗沉？ 你看，你说肤色显得相对暗沉就可以，还加一个很暗沉。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帽子拿开，然后，哎呀，我这边现在目前只有我现在手上这个红色。 假设是一个发带的话， 对，那它的皮肤这个附近，我要拿这个 哇 镜头给特写。 真的，你放到右边，你只放一只手，他的右边。 啊哈。 你看 怎么样， 被宋学文是不是很像杨二车纳姆老师？简直一模一样啊。 哎，你们从镜头里面看 的极限边缘试探， 你们从镜头里面看会更加明显。哎，就这半边脸如果一加上这个红，就会这半边脸立刻亮起来。 是的。 是不是？ 确实。 然后这个暗红放在这边怎么样？怎么样？ 我整个人 怎么样？这是阴阳脸啊。 你看他这处处针对你。哎， 不是，这就是现场来示范。好，谢谢维维。 嗯， 回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现场这位嘉宾的展示，告诉大家在选择红色的时候，如果你是肤色不够白的女生，相反你反而应该选择更亮一点的红色，不要去用暗红来企图缩短你和红色之间的亮度的差距。 是， 对，这是我们要教给大家第一个小 tips。那么我们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休息时间了，在下一个小时，在6点到7点的一个小时当中，会继续来跟各位现场来示范红色单品到底怎么来穿搭，怎么来选择更适合你穿出时髦感。 去自己衣柜里面翻一翻你的红颜色，然后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说的很有道理。 对，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回来。 见。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了，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午 不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新年，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年快乐。 下午的6:02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艺。 谁说小红帽一定会戴正红色的帽子？有些小红帽呢也会偏枣红色这样的帽子。哇，我简直太好看了呀！大家好，你知道我们前面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皮肤偏白的人，各种颜色的红色都是 OK 的，而我就是皮肤偏白的小红帽。泽华， 我是泽华旁边那个特别想要问一问大家，大家觉得他头上这顶帽子是红色吗？我真的很想问问大家，除了泽花以外，别的人应该都没有瞎，应该都不是色盲。他这个根本就是咖啡色啊！我们来问问两位嘉宾，请问他同样是 色？男女俩说吧。 就，咖啡色。 不，哎，这是枣红，朋友们，这叫枣红。他俩不是一个颜色，这是枣红。我手里拿着叫枣红，这是咖啡。咖啡， 哎呀，它是属于深枣红。来，大家评评理，评理的方式很简单。 你这个枣可能就真的就是坏了。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你就可以看到我这顶帽子到底是不是属于枣红色。哎、然后不要光看不说话，是不是枣红色？你给我们留个言。 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还来评评理，到底哪个是枣红色？ 对， 我估计他可能没有吃过巧克力，或者没有喝过咖啡，所以他不太知道那是什么颜色。 人生太苦了，真的是。 对对对，那我们也不会给你送巧克力的。怎么来搭配中国红，才可以让你自己穿得更时髦，选择到自己适合的那一款红色？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小原则、小 tips 就是，肤色偏白的可以选暗红，或者你选什么红都行，很肆意妄为。但是如果你是皮肤相对偏黄偏黑的话，反而应该是亮红更加适合你。那接下来呢，第二个小 tips， 在穿红色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记得的是，适当的暴露一些皮肤的部分，会让红色显得更加的洋气和时髦。因为红色本身是有膨胀感的，我们刚刚讲过，它会让你显胖，所以如果你真的整个都包得很严实的话，就会像泽华刚刚讲的一样，想起了小时候穿的红秋衣红秋裤。有图为证，还记得这张图吧？ 袁泉和马伊琍，她们两个姐妹花，双生姐妹花。其实她们这身打扮从上到下都是 Max Mara 提供的，穿的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全部都穿成了红，不管上身是暗红还是下身是正红，整个你不觉得就很像？我如果旁边写一个南极人保暖内衣， 你说的对， 也没有违和感吗？ 是的， 是不是？ 欢欢喜喜中过年，年年岁岁。怎样？ 所以，在买红色单品的时候，不要。尽量不要选择这种高领，然后整个把自己包裹的。 我觉得单品可以选择这样的，但搭配不要这样搭配就好了。 但是你一脱出来，如果只拍一个半身照的话，是秋衣啊，能明白吗？ 嗯， 你再看一下，高领长袖没有任何一点，你哪怕在领口这边掏一个鸡心儿， 或者是搭配一个外套呢？ 对，搭配一点外套，就是让它颜色不要这么的大面积，就会好一些。如果你选择这种露肩的，就会好很多。对吧，他你看左图同样也是全身都是红色，可是他选择了露肩的这样的上衣，然后露一小点点小蛮腰，整个就不一样了。那右边的图就更明显了，露肩的衬衣，红衬衣配上牛仔裤，整个就年轻活力， 是很休闲很漂亮， 而不是七大姑八大姨给你推荐的保暖内衣。 嗯 嗯哼，接下来我们要说内搭，红色怎么来选择内搭？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穿了红色的外套，不管是短款还是长款，那你里面的内搭最好是中性色，就是黑白灰。但是同时不要出现超过两种以上的颜色。 有些人会在红色里面搭配粉红色，还 是 什么玫粉色， 或者是赤橙红绿青蓝紫， 还有金色。 哎， 真的是很吓人。 对，但是我最近呢一直在尝试就是红大衣，其实我个人对于红色单品是比较谨慎的。 嗯， 我当时买红色外套的时候是想说欢欢喜喜过大年的，但是买回家以后我发现红色大衣确实很提气，可是你如果里面没有找对搭配的衣服，以及你的整个包包鞋子饰品都没搭对的话，就会像大妈，就让你的年纪整个就变大。 会不会也是因为个人的气质的问题？ 但是换了内搭颜色以后真的就不一样了。 我在想，如果是范冰冰或者 Angelababy 再搭配不好的话，也不会像大妈。 20年以后也许会啊。很没有底气了。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件红色的外套的话，在搭配内搭的时候，我个人会更加建议大家穿浅色的内搭。 哎，有人提问了。 你说 印温柔说灰大衣内搭什么颜色？ 灰大衣太好搭了呀，灰大衣本身就是中性色。 嗯， 对，你可以肆意妄为。 你就说可以搭配金色。 对，可以，没问题。 然后刚才说的玫红色也可以。 首先前提这个玫红得适合你，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肤色哈，但是就是我们依然那个原则是你全身上下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嗯， 如果你是一个灰色的长大衣的话，你里面上身比如说最保险的就是整个中性混搭，中性色混搭，黑白灰驼色都可以出现在你的身上。 是， 但是如果你的灰色大衣里面搭了一个比如说黄色，比如说红色，那你就要小心了。那 如果是很亮但是没有其他的什么翻边儿啊、 花纹 镂空啊、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对，对，如果你上身搭了一个亮色的衣服的话，那么下身就要选择中性色了，就是亮色只能在你的全身出现一次。 是的。 对， 有回答好你的问题吗？欢迎各位继续的提问哦。 嗯，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继续来讲内搭哈，我刚刚给大家看了图片了，像红色的外套，你红上衣配黑白裙子，或者是红色外套里面配黑白白衣服黑裤子，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这样搭配的话，这个红色的外衣反而显得有些霸气在了。 对，而且刘诗诗里面搭这个白的衣服，就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红外套最佳的搭配就是浅色白色。真的是最容易让你不会出错也不会把年纪显大的一种搭配方式。 有些人如果觉得怕冷的话，里面穿白色的毛衣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 嗯， 当然如果你买了一件红色的上衣的话，搭配黑裤子是没有问题的。 那请问这样红色的这个上衣的话，搭配什么样颜色的外套是比较合适的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灰色，刚刚那位同学说的灰色的外套，或者是米色的外套。 黑色应该也可以吧？ 黑色也可以。黑色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是红色的外套配一身黑的话，就会出现像刚才，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何穗那个搭配。何穗那个外套虽然不是纯红色，但它是有红色元素的，它里面搭白色和搭黑色的时候，白色就会显得更年轻。 最近刚刚走秀的李宁出了一款那个秀款，就是 红白 从里到外全是红色的那个，我居然觉得也没有违和感。 我觉得这就是秀场可能会比生活当中包容度更高一些， 有可能。 如果你生活当中、 啊、什么角度的， 对，穿的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是红的话，你就会变成这样。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红小不怕辣。 还有你们记不记得在我的前半生里面，马伊琍去找那个吴越的时候， 嗯， 她穿的那一身红大衣里面配的绿色的毛衣，你们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啊。你们没有印象了吗？红的长大衣，正红色，亮红色、嗯、里面的上衣是翠绿翠绿的毛衣。 想到一句话，红配绿， 绿配红，赛 嗯， 然后裤子也是红色的，就是这样的大撞色，在红色当中，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即使是明星可能也会 hold 不住。 但是如果是大红色配大绿色，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的撞色 很难穿的好看呢、欸、 嗯， 很难呢、欸、 好的，所以见仁见智了。 对，不要去，对，不要去轻易触碰这个事情了。然后红色的夏装，你看裤子或者是裙子配白色的上衣也会非常的好看。以及如果你的上衣毛衣或者是卫衣是红色的，你可以搭配一个格纹的裤子，或者像这样帽衫直接配这样的外套，格纹的外套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切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部都是红色、 嗯、 你就真的会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二踢脚。 是， 嗯哼。所以接下来我们刚刚跟大家捋一下哈，第一个 tips 是肤色偏黑黄的、 嗯、 要紧张成的亮色的红 色 不要选暗红，这样不会让你的肤色显得更暗、 嗯、 那第二个小 tips 在选择红色单品的时候，选择适度让自己露肉的这样的单品、 嗯、 会让人感觉更加视觉上没有膨胀感。第三个 tips 就是搭配中性色，尤其是白色， 嗯， 是非常友好的。以及第四个，小面积去运用是最保险的。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带来的这些单品其实都是小面积的红色。 哎，但我突然想提问一下哈，因为像袁一这样的轻熟女本身就漂亮嘛，资质就非常的好。 轻熟女为什么要说出来？ 所以露肉的话，露任何一块肉都会很好看，加上自己本身也爱露肉。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维维和背诵全文、 嗯、 感觉不像是会选择露肉这样的衣服的人。 对，所以我们说的四个 tips 不是说要同时满足， 嗯， 而是可以去挑选其中一个适合你的元素。 如果你们要选一个红色单品的话，你们会选择露肉的那样的单品吗？ 不会， 我觉得背诵全文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 很瘦、啊、 比如说露锁骨什么的也不可以。 他怕冷，关键是 我怕冷。 他没有脂肪。 你又在针对维维。就是说维维没有锁骨可以露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吧，我们请两位嘉宾到我们的表演区，然后来选择一款自己可能会入手的红色单品，好不好？ 嗯， 包括我们主播台这边有一些帽子，你们也可以尝试，好吗？就走过去，然后我陪你们一起过去，然后给你们搭配一下这些小面积运用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单品。来来来，他们 嗨，市集开始了。 世纪开始了，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在我们的表演区有哪些单品哈。我们这衣架上有一件泽华提供的纯红色的卫衣，对， 好好看呀。 对，这个卫衣呢有一些就是针织的边缘，反正是比较不会出错的一个红卫衣。然后我带来了一个有一些复古的配色的这种针织的毛背心儿，是我 适合维维的感觉， 是我最近才入手的。我觉得这件衣服有点难搭，以及泽华提供了一件，哇， 这个才难穿嘞， 真的很难穿。我一会儿很想看泽华现场演绎一下， 没有问题。 这全身都是细小的玫瑰花，哎， 是的， 这个穿不好真的会让人产生歧义，哎， 什么歧义？ 哎，私下里说吧。 哎，不要了，大庭广众之下说一下了。 然后在衣架上面还有像这种红色的包包，是女生在临近春节的时候最好入手的一款单品了。啊，我的包包真的太好看了，爱不释手。 啊，有吗？你看他们脸上又是一点的问号。哪里值得爱不释手？ 还有在泽华那边有一些红色的帽子哈，以及他认为是红色的咖啡色的帽子，你们也可以选择一下。所以你们觉得最想尝试哪一种类型？哦，对，还忘了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这一星期一直在穿的纯红色的羊毛外套， 看起来很像小红帽、 嗯、这一件我想让薇薇先试一下，因为薇薇今天正好穿了一个浅色内搭，就这种外套它是有一点溜肩的设计，所以不太挑身材。 你又在针对薇薇、 嗯、我们让她试一下，她 它是就是那种九分袖的设计，所以如果里面的袖子太长的话，可以把扣子打开，把扣子打开，然后直接卷上去。 这件衣服在主播袁一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嘻哈的感觉，但是此刻在维维的身上居然有一种嘻哈的感觉在。 为什么会穿出嘻哈感呢？不懂哎。 可能是因为她个人的气质所在吧。 嘻哈女王。 包括你看她站姿，然后抖一抖肩的那种感觉，还挺好看的呢。 你自己拿着，然后可以照下镜子。 哪里有镜子？ 你自己衣柜里面有这样的单品吗？ 没有，没有尝试过红色的大衣。 你之前不尝试，你之前不尝试红色是为什么？ 没有不尝试过红色，我买过在春节买过一顶红色的帽子，后来就放置在那儿了，也没有很常戴，因为感觉红色还是很有那种时效性的感觉，过了春节再戴就随时随地会觉得很夸张的感觉。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你正在收看的正是新闻联播。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维维穿了一件红色的大衣，要不要让她走一个秀呢？来吧，给你个音乐吧。 我觉得可以让她走个秀。哎， 来嘛，感受一下， 来感受一下吧，好不好？ 对， 来，我们有那个， 嘻哈就不能走秀了。 我们有那个大金链的小金表的那个 啊 电乐，对对对，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那个库里面，我们准备一下。一会儿，魏总全文，你找好你想要的单品了吗？我一猜你就会挑卫衣，就是出不了错，就是不想让自己尝试新鲜的东西。那你要不要去试一下？套在外头也可以，因为你很瘦。这是泽华的衣服，你套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结果他根本穿不进去，你说这场面 怎么可能？真是。 好，我并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电乐，就这个电乐走吧。 好吧，来来来来来。 让你走秀，你干嘛就直接奔上镜头啊？镜头招你惹你了，很不容易哎。好了，大家看到了，穿上这样红色的衣服，袁一看很像小红帽，然后在维维身上其实挺嘻哈的一件衣服，我觉得你穿也挺好看的。是的。 非常热。 嗯。 直播间的温度很高，然后此时此刻，我们的背诵全文已经选择了红色卫衣，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中间。背诵全文， 嘻哈姐妹花呀！ 背诵全文本身穿了卫衣，然后又套了一件卫衣，还是宽松的效果哟。 哇，这个卫衣简直太好看了呀！ 可见泽华有多胖。 你看那个卫衣的底边，还有那个袖口的袖边，就非常的有特色呀。 它这种袖边和领边是那种藏蓝配红配白的这种配色，就是特别让人觉得学院风，很乖。 是的。 你平时衣柜里面有这样的？ 嗯，平时就是那种中性色，就是黑白灰的那种卫衣，然后就亮色的卫衣其实很少。 为什么你皮肤那么白，不选择亮色？ 嗯，我觉得装深沉。 装深沉，重点在第一个字，好吧？所以他这种卫衣就搭起来没什么难度。下面像他这么瘦，可以穿这种牛仔裤紧身的，然后配一个马丁靴，或者说如果腿没有背诵全文自身条件那么好的女生。 你为什么又在看着维维说这样的话？ 我看的是背诵全文。 真的是很过分。 好吧，像我这种腿没有那么细的女生，如果穿这种长一点的卫衣遮这种臀部的，那就可以，如果你足够勇敢的话，就要用下半身失踪的穿法，这样才会显得腿更细一些。你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这样的 oversize 卫衣，我是不是下面穿一个紧身裤，然后配一个鞋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跟不穿裤子没什么区别。其实错了，就穿这种长点的卫衣，如果你下面还穿一个紧身裤的话，腿只要不足够细的话，就会显粗。 或者我觉得有些女生如果臀部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大型的话，穿这样的卫衣也是好看的， 就可以遮住 臀部上面，不要遮住 啊。你的意思是翘臀的话？ 是的， 不是大臀，大臀和翘臀是完全两个概念。 如果各位有关注到我们的周二健身板块的话，曾经有一个嘉宾叫做莉莉，如果她穿这样的卫衣的话也会好看。 对，她的那个臀部已经练到就可以做一个人。 是的， 这么神奇。 对 OK， 你要不要走个秀？ 好，来我们听一下音乐 Freestyle 哦 ，Come on， 走。维维，你学一学，你看看，同样是同学，同一个宿舍的，很会走秀哎，回去教一下维维哈。 我接下来很想 要背诵全文，尝试一下这件，就是毛背心儿。这件背心儿，我自己穿搭的时候，我会在里面搭一个白色的衬衣，或者是 T 恤。我今天带来了 T 恤。 哎，我觉得你今天搭现在的这个衣服也是好看的呀，红色再加上这个袖口也有点红色，反而会有一种那种。 可是我穿不进去啊，因为这个 背心是很合身的， 有些主播也是身材有点受限了。 所以这样，我们让被动全文去卫生间，可以去更衣室换一下这身衣服，好吧？然后一会儿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我平时穿这个毛背心的时候，我里面会穿一个长的白衬衣，没关系，你就去吧。白衬衣，然后是长的，正好背心是到这个腰线的部位， 嗯， 下面就直接穿一个过膝的靴子就好了。 嗯嗯，既然那个背诵全文已经走了，此刻有一件非常挑人的一个衬衣，有些人穿可能真的是笑话本尊，这么好的笑话大家怎么可以错过呢？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吧维维。 你要让伟伟穿这个衬衣吗？我觉得不合适吧。 你来挑战一下。 不，伟伟一定是不能穿这个衬衣的。这衬衣本身它那个玫瑰花的花就太密了，以及它这个红就是属于暗红系列，所以我一定不推荐伟伟穿的。 那感觉是你自己很想穿了。 我也不想穿，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 好， 我真的不想，我真的很嫌弃这件衣服，我可以说。 来，主播袁一现场挑战一下这件非常有难度的。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哎，你能采访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吗？ 因为穿到我身上很好看呢、啊、 妈呀，那我一定要看一下真人示范了。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哇，简直呀，这个颜色和这个配色简直，但穿上身以后觉得哇，很适合自己。 不相信。 哇，你穿身上去以后真的是很不好看。哎，原来主播原意也会有受限的衣服。哎， 太难穿了，这个衣服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理它。 所以你要期待一下本尊穿，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里面穿一件毛衣。 哦，对，是的，那你可以把毛衣脱掉。 哦，现在不能现场脱。 也是可以的，大家会很想看。 并不想。过分，这太难穿了。 你可以把那个下脚然后系到胸前。 我已经系了。 嗯， 我已经塞到裤子里了。 来， 但是你知道问题就在于这件衬衣为什么女生没有办法穿，是因为它不是那种溜肩的设计。 嗯， 它的整个廓形都板正的在这里，就如果你往后拽的话，它那个型会在那边，所以一看就是你穿了男生的衣服。 但其实你穿还挺好看的， 就是肤色还算就是勉强能 hold 住，是吧？ 有一种雅痞的感觉。 雅痞，好吧，那我要还给本尊。 哇， 本尊来给我们展示啊！背诵全文真的很瘦， 真的， 天哪，穿什么都好看。来，我们有请一下背诵全文。 来，先走秀 come on。没有任何的压力啊， 就是这件复古的毛衣在她身上穿出了乖乖小女生的感觉。 问一下本尊吧，你觉得你穿上这个衣服以后自己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因为感觉很学院风了，突然变的，而且就乖乖的，就跟平常那种就是休闲运动风就不太一样。 你为什么要针对主播袁一？你穿上去乖乖的，人家穿上去也没有坏坏的呀。 我穿上去没有坏坏，但是不是乖乖的，对，但是是那种，但这个背心的神秘之处就在于穿上以后就会让父母长辈觉得你是个乖孩子。我那次穿这个衣服以后，我的搭档见到我有说哇今天很乖。 你的哪个搭档？ 我的旅游节目的搭档。 哦， 是一个长辈啦。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春节回家，然后父母和就是长辈属于比较挑剔的那种类型的话，可以选择这种背心配浅色打底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你可以配长袖衬衣。对，我平时就是配长袖衬衣穿的，所以像这种红也不是那种很难驾驭的红，它是那种拼色的，配着白色的，以及它最复古的配色就是深蓝色这圈领边和这个红的拼色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搭配。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配一个黑色天鹅绒的那个高领的打底？ 我不太建议这个领子里面配高领了，因为它这个领圈本身就是属于不是矮领子，它是到脖子的最根部的地方，最接近脖子的这个地方，其实是遮住锁骨的，它不显领子，不显脖子长，所以你如果里面还加了一个高领的话，整个就觉得脖子就太忙了。 那如果说我不想走这种乖乖的学院风的话，不穿里面的内搭，直接这样穿上身可以吗？ 可以，只要你不怕冷的话，因为咱们北方室内都有暖气，直接穿这个也很舒服。它这种织是，它是羊绒的，所以可以贴身穿。 很好，很成功。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正好要即将准备进广告，所以我要让男主播泽华现场来示范他穿这件你是我的玫瑰是怎么唱吗？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啊。好，总之就是这件 众人都很嫌弃的衬衣，看看他怎么能够挑战这么高难度的衬衣。咱走，咱们仨先回到主播台。 这个帽子现在这样戴还是挺好的哈。在他们回来之前呢，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现在我就要让位喽。 中国红，我们刚才展示了很多种红的类型，包括我绣的这个元素的就是偏番茄红一些的颜色，然后接下来其实还有很多的小单品，因为我们在教大家怎么用小面积的红色来体现出春节的元素嘛。我带来一对耳环，这个耳环的红跟我绣子的红就有点类似，就是比较鲜亮的红色。这对耳环说实话我轻易也不敢尝试，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戴上这种耳环就会觉得自己一下变老十岁， 可能也是根据个人的气质吧。 你不要插嘴。如果 是 Baby 或者范冰冰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二十年以后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戴着就看一下，正好我右边耳朵戴的是普通的就是带钻的耳链，然后左边这个戴的是红色的，你们能够看出差别吗？但今天可能搭我这身衣服还可以， 挺好看的， 对吧？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戴了这个红色的耳环，再配我刚才让维维试的红大衣的话，就不行。 可能我觉得跟耳环的材质有关系。 跟材质有关系是吗？ 我觉得就是应该这么看，感觉它属于那种哑光材质的，不够亮。 对，它属于哑光，对。所以也是用我这个本人的例子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运用了好多的小的元素来体现你的这个红的部分的话，那你就不要再采用大面积的红色外套了。就如果你穿了红色外套，那么你一定要切记其他的地方，像耳钉啊、鞋子啊，就可以不要再穿红色了。但如果你戴了红色耳钉，那你的外套就不要穿红色。 大家都在直播间看我嘞。 你还要坚持穿那个红帽子，戴那个红帽子配这个衬衣吗？ 现在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戴红帽子配红衬衣依然很好看。 真的吗？我们请现场嘉宾打一下分吧。啊，等会儿我给你音乐，你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来来，准备啊。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Oh,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for the next episode. Hey, hold up, hey. 节目之前看这衣服就觉得它像一个澳洲顶级雪花牛排， 那叫澳大利亚顶级雪花牛排， 就是五花肉吧，牛肉中的五花肉呗，就是肥瘦相间吧。 然后呢，现在上身了以后呢？ 就是活着的， 活着会动的 顶级雪花牛排， 太好看了呀。 我觉得可能是裤子搭的原因吧，就是这件衬衣它， 你看现在只有上半身了。 对， 来给我一个特写吧。 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穿这种比较花的衬衣的话，不要把它作为休闲穿，就穿稍微正式一点会更好一些。 哇，太好看了！ 大家最近有在追那个恋爱先生吗？ 没有， 没有吗？就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张明阳，他就会经常把自己穿这么花。但是就是有一类男生的风格是这种，就是花衬衣的风格的，就是外面一定要搭配。 对。你包括刚才像那样的全部敞开那样的机也是很好看的。 好，你先给自己找一些就是下台阶的方式。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请你们来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给策划打分。 广告之后我会变得更加潮。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家不要换台。欢迎各位继续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教大家中国红各种红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那一款红，以及怎么来搭配一些单品。不太建议大面积的去使用红色， 是 容易出错。所以小面积的一些单品，包括哪怕是你不一定选购一个红颜色的包，你可以给自己的包加一个红色的挂饰。或者你做一个红色的美甲， 红色的耳钉， 红色的耳钉，对，红色耳钉我刚刚也讲了，我刚刚展示了，如果你戴了红色耳钉就不要再穿红色外套大衣了。 那红色耳钉跟这个红色嘴唇是不冲突的是吗？ 不冲突。 红色的眼影 啊，红色眼影很难画， 是吧？红色腮红， 没有人用会用红色的腮红，很可怕，天哪！就是眼影为什么不能用红色？就是红色我们刚刚讲它有膨胀感，所以画不好的话就会让人感觉你好像刚哭过。 还有这个红色的腮红会有那种晒伤妆，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菲姐，对，菲姐就是什么都不怕吧？就是如果你这人气场足够的话，那你就不用来看我们这节目了。 不也欢迎了？ 但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嘛， 对， 所以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去调教自己，去调试自己的搭配，这个会比较重要一些。 是的， 现在我们嘉宾贝总全文身上穿着的那种乖乖的， 哦，他都舍不得脱下来嘞， 毛背心，没关系，你可以多穿一会儿。然后维维其实刚刚试的那一件红色的羊毛大衣，我还尝试过在里面搭配白色的帽衫，它会中和掉一部分红色大衣带给人的成熟感，那种就是岁月感就会被那个帽衣的那种青春活力所稍微中和掉一点。包括配灰色，包括哪怕你卫衣配就是帽衫配黑色也可以。 哎，那个红色大衣如果再配红色的帽子，会觉得有点怪吗？ 可以让维维试一下，怎么样？你可以去这个表演区，你要把那个贝雷帽给他吗？ 好呀。 我不建议维维戴贝雷帽，因为贝雷帽很挑脸型。我都不敢戴贝雷帽， 要不然戴我的帽子， 戴你头上 这 顶吧。对对对，可以试一下。维维把外套穿好以后，来到我们主播台这边试一下这顶枣红色的，在冬天秋冬季几乎人手一顶的这一款帽子。 可是我要把这个帽子摘下以后，就会变得很普通嘞。 你反正就是普通啊，普通人， 舍不得，给你吧， 给他吧。 我的秀发， 衣服没有整好， 无懈可击。 对，衣服要整理好，把这个领子打开。 但是我们今天试的这个大衣的红色跟这个帽子的红色还不是一种红， 我觉得不一定要一种红。对，就是可以有层次感。如果你执意要搭好几个红色的单品的话，那这个红有点层次感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对呀， 哎，你那个 好看，哎， 你那个 logo 为什么不朝前？ 我觉得朝侧边也挺好看的。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对，维维把这个帽子戴得很好看， 真的。 维维，你把大衣脱了吧，我觉得帽子是你的，大衣不是你的。 但是这样穿，其实我觉得 OK 的呀。 OK 的，就是因为大面积的外套嘛，红色已经占了大面积，所以你的，如果你执意要戴一顶同色系的帽子的话，这个红色的帽子不要抢过这个大衣的系。 是， 就 戴这个颜色帽子很好看。 对，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穿了红色的大衣，也不要再去搭红色的包包了。我们要不要错误示范一下？ 好，维维你去吧。 我去， 你自己去。 我去吧。 好，错误示范主播现在已经移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大家稍后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当当当，无脸男上线了，非常简单，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呢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现在立马扫一扫就可以加入进来了。此外呢，也可以通过活力982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看一下表演区当中的特别红的 superstar。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呢？ 就是这样穿就是很雷区啊。我为了显示我在过年，所以我把我尽可能多的红色元素都运用到这一身装扮里面。首先这个大衣就占据了70%的面积，然后我又配了一个同样亮丽的红色的包，这两个在一起就很壮，是不是？就感觉就太期待过年了，整个感觉自己是消火栓，对不对？ 哎，你都穿上这样干脆走个秀了，好不好？ 这没什么值得走的，这是错误示范，你不要加深大家的印象。以及你看我里面内搭的袖子也是红色的 啊，哎，真的是， 都是 套装鞋，而且这个袖子也是同样亮丽的红色，唯独稍微好一点的是装红鞋子，没有那么的亮，是一个暗红，就太多红元素了。 但生活当中确实有些人在过年的时候会这样搭配， 千万不可以，这是错误的。就是如果你穿，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 还有一种搭配，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红色大衣里面配的是红皮裤， 哇、 哦！你们是不是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面？ 没有 见过，画面太美，可能不敢看。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面积最大的那一片红色去掉。 嗯 嗯， 然后一切都会变得更合理一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背你的红包，你就可以拿出你的红袖子，还有你的红鞋子，都没 这样子还挺清新的。 对呀、啊， 要走秀吗？ 好呀，我要那个大金链小金链的电乐。 Come some music。All my 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gon'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 Hold up, hey. All my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哇，在我的指导之下，居然舞技有进步哎，简直非常的优秀了，可以说。 好多的红色单品的搭配了，也有一些错误示范了，所以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到一些小的灵感，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单品以及搭配的方式。其实红色怎么穿这件事情，或者说红色的单品这东西大家不敢触碰，不是说咱们普通人的烦恼，明星也会有这样的烦恼、 嗯、 甚至像带货女王如杨幂以及长得帅如赵又廷，他们也会有类似的烦恼。那最近呢，在年关将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合作了一次 啊， 嗯， 用红色单品的方式来合作了一次，看一看他们两个人是如何来示范红色单品的。 挺默契， 挺默契的， 真的， 挺默契。 你觉得蓝衣好看？ 你真的好看，你 真的、哦，嗯，你、嗯、你也是， 嗯。很喜欢辣甜发型，我希望可以看，有机会生活中也可以看得到。 那等给我个几年的时间， 把头发留一下。 对对对。 这样穿上新年款，我个人觉得还很喜庆，然后很喜欢，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实用。然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需要一些红色和粉色的东西来点缀它。 没错，我每次过年都很担心我今年该穿什么红色的，因为我都没有，但今年就得到了这么多的这么棒的衣服，还有可爱的狗狗，我就觉得嗯， 可以过一个， 对，今天过年不会对我妈妈 穿红色， 穿红色、 yeah. 跟着杨幂村，跟着杨幂村，跟着杨幂村，跟着杨幂村就对了。 嗯，赵又廷和杨幂，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这段视频，是他们最近在为一个品牌，快消品品牌拍就是春节新系列的广告，然后这一系列的单品呢有粉色拼上那种中国红的颜色。 嗯，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研究他们刚刚穿那些衣服，杨幂身上穿那个粉色的卫衣，然后胸口有那个像窗花一样那个设计、嗯、我觉得是很适合年轻人以及不会出错的。 嗯， 包括赵又廷选择的那件正红色的帽衫， 嗯， 就是正红这种容易显老的颜色，如果配上年轻的设计， 嗯， 款式，比如卫衣， 嗯、 像刚刚背诵全文示范的，再比如赵又廷穿的帽衫，就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比较 diss 的是杨幂那件衬衣领的连衣裙，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她首先用到的是偏枣红色，就有点像泽华这个帽子的颜色， 嗯， 是暗红了。所以可能会对一些肤色偏黄偏黑的女孩子不太友好。其次，红色这种本来就相对保守和传统的颜色，如果做的款式就这种衬衫领还要把扣子就只能解开一个或者是两个，解多了也不合适的那种款式的话，你只拍上半身，它是个连衣裙还稍微好一点，你只拍上半身半身的时候，你觉得老干部作风呀。 我现在就记上了呀。 不，你这个红不是传统的红，你这个红本身就很作、 嗯、那给我个特写啊。 哎，为什么你这个光变得这么的昏暗？ 但还是好看的呀， 还是好看。 哎，瞬间就变提亮了。 哎，对，因为导播老师在帮你调、嗯，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用红色的时候去挑选一些年轻的设计和款式就好了， 嗯、 或者可以大胆的选择像泽华身上这种花色本身就比较作的这种，但前提是你要能 hold 得住。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衬衣外面会配什么外套？ 为什么要配外套？ 你就夏天的时候直接这么穿，是不是？ 对呀、啊， 就很难配外套吧？ 对的， 西服是可以的。 很难， 我觉得白西服或银色的西服就可以啊。 白西服是可以的， 白西服 对， 但是白西服配这种衬衣就会让 它本身就太跳跃了。 如果是去约会的话、嗯，可能会让女生觉得这个男孩不是很稳妥。 嗯 嗯，是轻浮的男孩。 如果男孩穿成这样的配色去约会的话，女生本来他也不希望女生觉得他是稳妥的吧？ 对，所以第一次约会就是禁忌，对，算是一个禁忌。如果你第一次认识一个女孩的话，嗯、 但是会显得你的性格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太张扬， 很有个性， 不是过日子的人。 dis 好�吧，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4，离我们节目结束也还有不多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怎么了？你乐什么？ 你看看咱俩的画风，你这一个包， 我斜挎着一个包，然后他戴着个帽子，感觉我们俩下了节目以后就要把直播间打劫一空，然后直接回家过年。 也很像是大卖场，然后你直接可以找钱。 哎，那个5块钱，等会儿把钱转给你。 下一站是哪儿哪儿？ 就很有过年要春运的感觉、也不知道大家现在买票买怎么样，是不是顺利哈？也希望今天小年嘛、提前给大家拜一个早年，提前拜早年。 欢欢喜喜中过年，年年岁岁笑开颜。我、太喜庆了呀！收看我们节目简直太幸福了。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一会儿拿上我们的所有红色单品就要回家过年了。 嗯， 没有了，我们潮流梦工厂会一直陪伴到大家到大年29那一天， 是 2月14号。这个小两口可能要过一些什么节什么的，如果你没有什么约会的话，也依然可以锁定我们在大年30前的最后一期直播，是直播哟。那一期节目会有我，还有其他的主播一起来上。 有些主播，反正是没有约会的主播都会来上来。 我们有约会，我们推掉了约会，就为了来直播，就想跟大家在一起，就是那么爱工作，工作让我快乐，工作让我幸福。 那你们开心就好了、 哦。好吧，新年快乐！感谢各位收看和收听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稍后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我们是一直很安静的嘉宾们。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闭嘴，再见。 我晚上8点还会出现的，反正。 好吧，拜拜。 拜拜喽。 但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有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